鼠老大和鼠老二。小脑袋，尖嘴巴，见了猫咪就害怕，夜里出来偷东西，大家都很讨厌它。小朋友，请你猜一猜，这是什么东西呀？这还用猜，是老鼠呗。对了对了，是老鼠。今天我就给你们讲个老鼠的故事。有两只小老鼠，他们是哥俩，哥哥叫鼠老大，弟弟叫鼠老二。一天，哥俩吵起架来了。鼠老大说， 我的本领最最大。 鼠老二也说，我的本领最最大。他们吵呀吵呀，一直吵到天黑，谁也不让谁。一只大老鼠跑来对他们说， 别吵了别吵了，你们比一比吧，谁偷的东西最多，谁就是最有本领嘛。 鼠老大就到玲玲家挖了一个地洞，住在里头。夜里，玲玲家的台钟当当当地敲过12下，鼠老大就从窝里慢慢地伸出脑袋来，他的眼珠子贼溜贼溜地转呀转，看到玲玲睡得正香呢。他的圆耳朵这边听听那边听听，没听到一点声音，他就偷偷地跑出洞来。鼠老大爬到桌子上，把玲玲的饼干偷吃了，又爬到小椅子上，把玲玲的脏袜子咬了一个洞。他干了这些坏事儿，觉得很了不起，吱吱吱地唱起了歌。 鼠老大顶呱呱，跑东跑西人人怕，吃吃啃啃真开心，谁不说我本领大。 小黄狗听到鼠老大唱歌很生气，可是他不会捉老鼠。第二天，他告诉小花猫， 小花猫小花猫，鼠老大在玲玲家干坏事，你快去逮他。 小花猫跑到玲玲家，躲在玲玲的房间里等着鼠老大出动。他的眼睛亮闪闪的，黑夜里什么都能看见。他的脚底有一块软肉，跑起路来没有一点声音。半夜里，鼠老大又悄悄地从洞里钻出来了。小花猫喵呜一声叫，向鼠老大扑过去。鼠老大吓了一跳，赶紧往洞里跑。 他想，这么小的洞，看你花猫怎么进得来。 小花猫追到洞口，用胡子量了量，说，我的胡子碰不到洞口，我的身子就能进得去。说着就钻到洞里去，用尖尖的爪子抓住了鼠老大，把他拖出洞来。鼠老大装出可怜的样子，哭着对小花猫说， 猫先生，请你放了我吧。 小花猫才不理他呢，说，呸，你这个坏家伙，我不能放过你。说完，嗷一口就把鼠老大吃掉了。鼠老大死了，鼠老二很高兴，说，这会儿再也没有人跟我吵了，我说我最有本领，就是我最有本领。又说， 小花猫住在玲玲家，我住在田野里，可它逮不着我。 鼠老二在田里挖了很长很长的地洞，这就是他的房子。当中一个房间铺着软软的草叶，是他睡觉的地方，还有几个房间是他放粮食的地方。他把偷来的花生、豆子、玉米、麦粒、葵花籽全藏在里面，等到冬天他偷不到东西吃，就吃藏着的东西。 一天夜里，鼠老二出来偷花生，花生又香又甜，真好吃。鼠老二越吃越高兴，就唱起了歌。鼠老二吱吱吱，偷吃花生和玉米，又吃又拿，真开心。我的本领了不起。鼠老二干的坏事儿，全让小黄狗看见了。 小黄狗心想，这坏蛋真不要脸，偷了人家的东西还吹牛皮，得叫小花猫来治治他才好。可是小花猫住在玲玲家，离这儿挺远，跑去叫他可来不及了。 小黄狗正在着急，忽然看见一棵大树上有两点亮光在一闪一闪。 哦，是谁在眨眼睛呢？ 小黄狗再一看，差点叫起来了。原来小花猫在这儿呀，它跑进去再一看， 不对不对，这东西的脑袋有点像猫，可是身上长着羽毛，是一只鸟呢。 它从来没有见过这东西，你是谁？ 哈哈哈， 那东西笑起来， 我的脑袋像猫，我的身子像老鹰，人家都叫我猫头鹰。 小黄狗，看你那着急的样子，在干嘛呀？ 鼠老二在偷花生，还唱歌吹牛皮呢。 猫头鹰听了，呼地飞了下来。 鼠老二在哪儿？快告诉我， 我正想逮这个小偷。不行不行，你不是猫，怎么会逮老鼠呀？ 你瞧着吧。 猫头鹰让小黄狗带路，一直跑到花生地里。这时候，鼠老二正在咯吱咯吱吃花生。 猫头鹰气急了，大喊一声：小偷，看你往哪儿跑！ 扑过去，一把就把鼠老二逮住了，又把它咬死，一口一口地给吃了下去。这以后就再听不到老鼠吵架、唱歌、吹牛皮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